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吴梅村虽然拒绝了卞玉京的爱意，可俩人之间的缘分并没有因此结束。他们二人游山玩水，写诗作画，给人的感觉那不是情人，却胜似情人。要说感情啊，其实他们二人对对方都有好感，可是吴梅村因为种种原因不敢给卞玉京一个身份，他怕各方的舆论对他压力太大，也怕因为娶了卞玉京而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最后吴梅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分手了。吴梅村离开卞玉京的第二年，南京沦陷，卞玉京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朝廷为了扩充后宫，下令征集所有教坊的姑娘，像卞玉京这样的一个也跑不了，全都被朝廷抓走，成了供人取乐的工具了。好在卞玉京因为得到了自家丫鬟的帮忙，穿着一身道袍连夜逃跑，这才算保住了自己的自由。不过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在这乱世中过活，等待卞玉京的又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她出身官宦，却最终沦落红尘，她外表冷漠，可内心却是一团烈火。一次家宴偶遇心仪之人，几番分离，最终落得终身遗憾。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妙女卞玉京》第四集。一连几天的逃难，让卞玉京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一下累垮了。他这一路上是担惊受怕，缺吃少喝的。结果这一天，卞玉京好不容易爬到一处荒山的半山腰，就觉得眼前的景象突然一转，俩腿一软，扑通一下晕这儿了。要说事情也巧啊，卞玉京逃跑的时候身穿道袍，假装女道士，这才掩人耳目跑出来了。可您再看他晕倒这地方啊，不偏不倚，正好是一座道观的旁边。卞玉京也算是命大之人呢、晕倒之后没多久，正好道观里边一位老道士要出门办事，俩手一推门，头一脚差点踩在卞玉京身上。老道士低头一看，哟，怎么地下躺着一名坤道？何为坤道呢？您看乾坤有别吗？女道士在这道教里边叫坤道，怎么躺着一名坤道啊？这回啊，老道士门也不出了，赶忙叫人把卞玉京给抬到道观里头来了，帮他疗养身体。就这么着，卞玉京算是让人给救下来了。道观里这些同修，甭管是老的小的，都以为卞玉京啊真是一位女道士呢，所以白天有功夫，除了照顾她的生活之外，还跟她探讨一些道教修行的心得。尤其是当初救她那位老道士，闹了半天呢，人家是这座道观里边的住持。这位老师傅为人非常亲和，憨厚朴实。等卞玉京身子骨调养的差不多了，还特意给他讲经说法。每当这个时候，卞玉京这感受真是如芒在背呀、心说道观里每个人对我都这么好，可我呢，我哪是什么坤道啊，我这是骗他们呢。卞玉京是有苦难言，可这种罪恶感越来越让他难以承受。有句话说得好啊，说你要是说一句谎话，就得用100句谎话来圆他。卞玉京最后真是受不了了，他不能允许自己再这么骗下去了。再有眼下兵荒马乱的，他也没地方跑，心爱之人又与自己分别了，面对红尘他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想来想去，这天卞玉京到了，跟这位老道长把实话说出来了。为了表示忏悔，卞玉京还做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他自己要受戒出家当道士。卞玉京这下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士了，自称为玉京道人。咱们之前说过，说卞玉京的本名叫卞散，而卞玉京的名字就是由打玉京道人而来的。脱离红尘，远离杂念，卞玉京虽然入了道门，可他这心里边的挂念能否真的放下呢？身处乱世，卞玉京受戒出家，每天在道观里边早起晚睡。除了早中晚三顿斋饭之外，卞玉京只有一档的事儿干，那就是每天研读那些道藏，希望这些文字啊能够让自己真正的平静下来，真正的放下一切。春去秋来，时光流转，一晃卞玉京在道观待了三年了，经书是抄写了一遍又一遍，这道藏是读了一本又一本。可每当夜深人静，一盏青灯点燃的时候，卞玉京这心里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不知去向的吴梅村。三年呐，这时间不短了，可无论卞玉京怎么努力，吴梅村的身影就是挥之不去。吴梅村就像是一根针一样，在卞玉京的心里边扎得隐隐作痛。为了劝慰自己，卞玉京只好安慰自己，再等等，时间再长点就不会再想起来了。卞玉京的想法不错，也为之付出了努力，可直到三年之后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卞玉京和那个救他性命的老道长闲聊，这才真正惊醒了他。这天夜过三更，秋意正浓，道观里所有的人都已经休息了，唯独卞玉京的房间还晃晃悠悠地闪烁着一盏烛光，一轮圆月悬于夜空。卞玉京坐在屋里，透过窗户望着月光发呆，他心里那个人影又出现了。每当这个时候，卞玉京都会感到一阵的痉挛。偏巧老道长长夜无眠出来赏月，远远的一看卞玉京的屋里还着着灯呢，就寻思着过来看看。当老道长看到卞玉京望着月亮发呆，眼神里还传出阵阵幽怨的时候，无奈地摇了摇头。老道长轻轻叩门，只跟卞玉京说了一句话：玉京啊，你红尘未了，表面放下不代表心里放下了，你走吧，等你真正了却心愿的时候，你自然会再回来的。老道长的一句话点醒了卞玉京，他明白这几年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是自欺欺人，他心里边根本没有放下那个人。卞玉京还俗了，可他心里那个人现在又在哪儿呢？他们之间的恩怨情缘又能否继续呢？卞玉京想知道吴梅村现在过得好不好，是否也像他一样那样惦记着自己。可实际情况呢，吴梅村这几年到底过得如何呢？原来啊，自打南京沦陷，大明朝灭亡，吴梅村为了报答崇祯对他的赏识，他辞官隐居了，回到老家过了三年闲云野鹤，对外界不闻不问的清闲日子。起初吴梅村也没别的想法，心说既然江山都易主了，那我这个前朝官员也就别再惦记什么风光了。可随着大清朝启用明朝官员，吴梅村听说以前的同事好些人都官复原职了，有的日子过得比原先还好，他这心里边可就不踏实了，心说人家都能活得那么好，我这儿瞎叫什么劲呢？结果三年过后，吴梅村耐不住寂寞，摇身一变成了清朝官员。 虽说官职不是很大，也就是从四品官，在国子监做了一个祭酒。可您别忘了，在封建社会，这当官的肯定比老百姓过得好。再加上那会儿吴梅村已经娶妻生子了，这日子过得那是无忧无虑。故事讲到这儿，肯定有很多人觉得这卞玉京太惨了，他那一门心思的想着吴梅村，可吴梅村这边呢却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男人怎么就这么绝情啊？其实这话也不尽然呐。吴梅村虽然娶妻生子，可他时不常的也会想起卞玉京，想起当初卞玉京当着众人的面向他袒露真情，在他看来，兴许那是他一辈子当中最激动最开心的时刻了。只是可惜啊，对于吴梅村，爱情和前途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几年吴梅村问自己最多的就是，如果当初他答应了卞玉京，如果当初他选择了爱情，那今天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再看看眼前自己的老婆儿子，吴梅村知道他愧对卞玉京，可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为了前途，为了所谓的名声，他割舍了爱情，所以这份疼吴梅村只能受着。时隔三年，卞玉京和吴梅村貌似生活在两个世界，看似好像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可谁成想，随着卞玉京流落到常熟，再次委身青楼之后，上天又给了他们二人一次见面的机会。卞玉京还俗之后，为了生活只能再次回到青楼，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卞玉京别看在常熟，人生地不熟的，可仗着他的姿色才华，很快就让他成为了当地出名的歌妓。这事儿说来也巧，顺治七年，钱谦益在常熟修建了一座别院，名为浮水山庄。钱谦益和吴梅村那是老相识啊，所以这次新家落成，钱谦益就寻思着搞一场家宴，而吴梅村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受邀出席的重要宾朋之一了。当然除了这事儿以外，还有更凑巧的，钱谦益当时的小妾那也是秦淮八艳之一，咱都熟悉，这位姑娘就是柳如是。柳如是和卞玉京感情也很好，结果钱谦益为了给这次家宴助兴，也把卞玉京给邀请来了。这个消息可把卞玉京和吴梅村两个人给激动坏了。您得知道，他们二人差不多有六年之久没听过对方的消息了。眼下卞玉京高兴的是喜极而泣呀，接到邀请的时候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应下来了。吴梅村那边呢，更是激动的一宿没合眼，脑子里边不停地想着卞玉京的模样。家宴这天一大清早，吴梅村早早的就到了浮水山庄，他着急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探着脑袋不停地往外看，就盼着卞玉京能快点出现。可是等来等去，这结果却出乎吴梅村的预料之外，他翘首企盼的结果竟然是失望，卞玉京没出现。这个时候不光是吴梅村吃惊，就连钱谦益也跟着纳闷，心说我当初邀请卞玉京的时候，他明明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怎么今天却迟迟没有现身呢？叫人出去一打听，这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这天一大清早，卞玉京确实为了这次家宴盛装打扮，他也期待能够再见到吴梅村，毕竟他心里边还有吴梅村呢，这份牵挂陪了卞玉京整整六年呢，怎么可能错过这次见面的机会呢？可就在卞玉京收拾妥当出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这想法啊突然变了。为什么呀？因为卞玉京听说吴梅村娶妻生子，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当他冷静下来，这才意识到，我现在出现在吴梅村的眼前又能怎么样呢？既然他都已经把我忘了， 我又何必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呢？一番犹豫之后，卞玉京没有直接去往家宴的现场，而是奔了好友柳如是的房间。真是造化弄人呐、卞玉京和吴梅村两个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为了能够给钱谦益和吴梅村一个答复，卞玉京最后随便找了一借口，说改日再和吴梅村相见。然而下一次的重逢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这段藕断丝连的感情一个彻底的了结。人世间最让人痛苦的就是男女之间这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尤其是卞玉京和吴梅村之间，明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却不能彻底忘记，这就更让人备受折磨了。那次家宴，卞玉京不肯和吴梅村相见，这让吴梅村很失望，临行的时候不觉得挥笔作诗一首：休将消息恨曾成，犹有罗夫未嫁情，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斜袖费逢迎，青山憔悴青怜我，红粉飘零我怜青，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吴梅村忘不掉，卞玉京也是如此。早先老道长劝他还俗，就是因为看他太执着。卞玉京原本可以嫁个好人家，从此不问世事，可他偏偏执着于对吴梅村的感情，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为了给自己，也为了给这段感情一个结果，家宴之后时隔一年，卞玉京果然没有食言，他鼓足了勇气去见了吴梅村。那一刻他们二人执手相望，泪眼婆娑，本来想好了的话，却哽咽的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看着身边那山塘春色无限，曾经的繁华一梦，现在只剩下无边的寂寞了。一番默然之后，卞玉京轻轻地把手抽了回来，一言不发地走到一处凉亭。阵阵微风拂面，可卞玉京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这个时候没有一句话能来形容这八年他对面前这个男人所付出的感情。更让吴梅村没有想到的是，卞玉京突然冲他微微一笑，像是八年前他们头次见面一样，温柔地说道：吴公子，就让小女再为您抚琴一首吧。说完，没等吴梅村回应，卞玉京就转身走到一张古琴前，悠扬的琴声缓缓响起。吴梅村听得出来，卞玉京把这八年的相思之情全都寄托在了这首曲子里，他能够读懂这八年卞玉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一切都是为了他。可人生没有如果，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当一曲结束，卞玉京终于忍不住了，他放下所有的负担，在吴梅村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卞玉京不需要吴梅村说什么，其实这个时候吴梅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面对纠结了八年的感情，当卞玉京擦干眼泪的时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吴公子，今日我能见你一面，也就了却了我最后的心愿了。说完，卞玉京凄然地转身走了。这一次卞玉京要彻底的离开吴梅村，他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也要彻底的结束这段感情。在这之后，卞玉京嫁过两次人，他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医生，这位名医尊重卞玉京的才情和人品，